物，邻里技能大比拼，还有环保公益活动等着您。 百场集市，千场活动，就在1028国安社区嗨购节。 邻里相聚，玩乐共享。 详情咨询国安社区北京门店，或拨打400655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本市的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影响地面能见度。今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风力微弱，容易造成空气中污染物的聚集，影响空气质量，易感人群外出要注意采取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大黄蜂变形， 人保车主派对开始了，快冲！现在到10月26日，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开奖。 我先去了，拜拜。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三环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直门北大街二环到西土城路由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首先呢，让我们了解一下本周的身边事儿。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的相关项目管理中心负责人最近呢就介绍了计划于今年年底投入试运营的3段地铁新线情况。目前呢6号线西延、8号线3期、4期都已经开始空载试运行，预计年底呢开通试运营。6号线的西延工程是6号线1期、2期的延伸，长约10.56公里，共6个站，包括3个换乘站，其中的金安桥站今后会与 S1 和规划11号线换乘。随着苹果园交通枢纽建设完成，苹果园站还会与 S1 号线和1号线换乘，田村站会与规划3号线换乘。今后6号线呢总共34个站，672列车，将成为贯穿北京东西城的第二条轨道交通大动脉，对缓解城东西部的交通压力，尤其是地铁1号线客流压力起到关键的作用。6号线西延建设的新技术上，首次使用了区间拼装式结构以及机电设备智能故障诊断系统。8号线分为3期、4期，3期是美术馆往南一直进入到大兴区到五福堂，长约是17.3公里左右，14座车站，5个是换乘站。4期呢则是从五福堂站南延到银海站，8号线3期、4期30%的站呢都是换乘站，测试换乘平均时间会控制在5分钟，大部分是通道换乘。需要注意的是呢，8号线3期年底不是全部开通，朱市口以南的车站基本开通，朱市口到前门不开通，王府井北站、王府井站、前门站这段也不开通，这3个站还处于车站结构的施工期，预计3年后才有望正式开通。 此外呢，今年年底计划开通八号线二期的中国美术馆站，美术馆站后区间共长呢1.88公里。八号线一期、二期因美术馆站的开通呢，年底会连在一起。总之呢，以后轨道交通是越来越方便了呢。那刚才我们说了，本市的轨道建设目前依旧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全面开工十几条线路。那了解一下新机场方面，新机场线一期建设41公里三座站，设计每小时120公里的车速。城区独立线路12号线，西起四季青桥南，沿西四环远大路到北三环方园西路东坝大街，终点到管庄路西口，29.2公里，全部是地下站，21个车站，15个换乘站，与14条轨道线路都有换乘，建设难度巨大。目前车站的供点进场率是80%，今后呢可以缓解北三环、北四环和10号线北部的客流压力。再来了解一下京张高铁第一大站新建的清河站主体结构，最近呢就正式封顶了。清河站地上两层、地下两层，地下还有通廊和换乘停车场。清河站的候车大厅相当于3个足球场的面积。未来13号线将增加一个清河站，城铁高铁同站台，也方便清河的居民出行。这里正好在上地和西二旗中间位置，以后出行呢就更方便了呢。下面呢，咱们说说文化主题。北京文博会引来故宫文创再亮相，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北京市贸促会承办的第13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25号到28号在咱们北京举办。主会场呢就是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老馆。本届文博会将举办综合活动、展览展示、推介交易、论坛会议、创意活动、分会场6大系列、100余场活动，并搭建官方互联网的展示平台。本届的文博会呢，将密集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老字号等传统文化产品。时隔5年，故宫再次在北京旅游馆惊艳亮相。故宫展区充分展示故宫特色的文创产品，展示首都文创产业取得的发展成果和呈现出的全新面貌，同时增加首都旅游龙头品牌的引领作用，助力首都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非遗展区突破以往单纯以展品展示和技艺展示为主的常规展示方式，观众呢可以通过实物展陈、舞台演出、香道展出、参与交互等丰富的形式，观景、品味、听音、闻香、触物，获得全新的沉浸式观展体验。外省市的展区当中，安徽的徽墨、紫毫、西藏的藏香、唐卡、新疆的歌舞、玉石等等几十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集结一体，演绎地域神采、民族气韵。日前，为庆祝24节气申遗成功2周年，由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主办的《光阴的故事：24节气艺术设计展》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展览馆成功开幕。24节气呢，蕴含了中国文明中的自然时间属性。秦汉年间的太初历已经正式在历法中明确了24节气的天文位置，这是中国人对于自然宇宙观察与体认的结果，是人与自然和谐互动中对生命节律的深刻洞察，对农业生产有着切实的指导意义，也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诗意呈现。每一个节气都有独特的节俗，代表天气物候的寓意，意味着时间的节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饮食、习俗、诗词曲赋、农事、祭祀、中医、养生、书画、音乐等内容中，蕴含着24节气反映的时令、气候、物候在一年中的变化及相互作用，传递出中国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的宇宙观和哲学观。本周呢，就在重阳节当天下午，主办方还连同丝绸之路城市联盟以及天津沉香艺术博物馆，就一起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国味道寒暑有节中式生活文化体验公开课活动。现场呢，我们也采访到了天津沉香艺术博物馆馆长黄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沉香艺术博物馆的黄毅。今天呢，我们在做这样一个24节气主题的一个文化展览。我们中国的文化应该讲文化元素繁多，历史悠久，有很多的文化呢都需要我们去传承、去继承、去发扬。 而这个二十四节气呢，是我们这个众多的这个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嗯， 因为一个呢是它的这个历史发端很早啊，在这个先秦时期就已经有发展了。那么成型的时间呢，距离现在呢也至少有200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呢，这个文化呢，在我们的这个文化领域里边呢，有很重要的一个发掘的一个价值。另外一个来讲呢，现在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这种回归的一个热潮，我发现呢，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呢，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个璀璨的历史文明呢，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对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个优秀文化的一种继承、一种传承、一种发扬，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内容。重阳节呢，它的这个历史来历啊，也很悠久了。因为它这个在《易经》当中的记载呢，九是我们的这个阴阳文化里边的属于阳数，而这个重阳节呢，在农历里边呢是九月初九，所以呢，我们把它叫为重阳节。在这个时节呢，有很多的历史文化传承，比方说在这个时候呢，一般人们会什么呢？相灾祈福。因为有的说呢，这个重阳九月九是一个很巧合的日子，它既是一个大吉之日，甚至有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凶相，所以呢要相灾祈福。另外呢，随着这个中国历史文化的不同的进程呢，它有了不同的这个文化内涵。我们现今大家呢都知道的，可能人说是重阳节是老人节啊，要敬老爱老。这个呢，应该讲呢，它是在随着历史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后端啊比较晚的时期才出现的。那么在这个节日里边呢，在更早的历史文化当中，它有着更丰厚的一些内涵。比方说重阳，我们知道还有登高望远啊，要去登高望远，包括呢我们说的这个赏菊花啊、饮菊花酒、吃重阳糕等等，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都有着各种的文化的传承。 绚烂是旅途，韵味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真在等着你，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树根。 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 事，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下面咱们了解一下明年即将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方面的消息。在明年的世界园艺博览会期间，延庆将会引入多家老字号，在北京世园会周边10公里范围内提供大约350家餐饮企业2.2万个餐位。明年公众呢到延庆游世园将会有很多种出行方式可以选择。首先呢，您可以选择市郊铁路 S2线，届时铁路部门呢将扩大车辆编组，增开列车频次，每天可以对发16到18对，可以运送大约3.3万名游客往返。其次呢，可以选择公共交通，除了现有的919路和919路快车之外，将会再增设8条由市区到北京世园会园区的公交专线，分别从安和桥北、四惠、苹果园等地始发，直达北京世园会园区。为了方便自驾车游客停泊车辆，在北京世园会园区周边还设置可容纳大约2.2万多个停车位和10个停车场，其中仅靠园区停车场有7处，园区外围周边接驳停车场大概是3处。下面咱们再说说吃。在这个餐饮方面呢，延庆将引入推动多家老字号落地，同期提升改造当地特色商业街区，在北京世园会周边10公里范围内提供大约350家餐饮企业2.2万个餐位。在住宿方面，延庆区专门制定了世园会住宿业接待能力提升行动计划，北京世园会期间延庆全区住宿业床位总量可以达到4.1万个，其中中高档床位是7500个，一般住宿业是7100个床位，乡村旅游达到2.6万个床位。刚才咱们提到了本周三呢是迎来了传统的重阳佳节。话说重阳节有节节登高赏秋的传统，目前咱们京郊正是一片五彩斑斓的景象。在接下来的几个周末，您就可以和家里的老人孩子到咱们北京郊区来一场赏秋之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张博给大家推荐几个好去处。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接下来的这半个月时间可以说是京郊赏秋的黄金时段了。因为山区的叶子会大面积变色，而气温又不至于太冷，适合全家出游。怀柔区的慕田峪长城、黄花城水长城和响水湖长城景区相比八达岭来说，跟团游的外地游客要少很多，景区里不至于出现人挤人的场景。沿着长城而上，不论是拍长城还是拍远处的秋色，都可以为旅行留下鲜明记忆。而最适合赏秋色的地方莫过于怀柔区喇叭沟门的原始森林景区了。这里不仅有各色的彩叶林，还有成片的白桦林。不过景区距离稍远，从市区开车需要2个多小时，而且游客会相对多一点。平谷区首届金海湖红叶观赏季也在17号拉开了帷幕，在这里不仅可以乘船欣赏金海湖的广阔水面，还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黄栌、元宝枫、黄金槐等树种，它们共同构成了金海湖的万亩彩叶观赏区。这个观赏季会持续到10月7号。昌平区的银山塔林也是一处赏秋的好去处，不仅山间植被茂密，山上还有观景平台，而山下的辽代佛塔又增添了这里的历史气息。这个景区曾长期关闭，目前恢复开放的时间并不长，游客应该会少一些。 怎么样，听众朋友，跟您说了几个好去处，是不是发现选择太多，不知道周末到底该去哪玩了呢？下边我还要给您增加选择的难度。最近这个怀柔的六渡河村是一个很多人去怀柔的新选项，那到底这里有什么新玩法？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带来的最新报道。 怀柔改革刚开放， 在怀柔的六渡河村，宣讲员打起快板向前来参观的怀柔区各单位村庄的人员讲述怀柔旅游的巨大变化。六渡河村是一个民俗旅游村，这两年村里的几户农家院提质升级，做起了精品民宿，老百姓的收入明显提高了。该村的党支部书记王富坤说， 我们家也是农家院，在我们家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呢，是1.56万块钱，就是民俗户的时候，现在提质升级到民宿不到4个月就9万多了。已经 六渡河村村容整洁，村里成立了专门的物业服务队，每个月的16号还固定给当月过生日的老人庆生。这个曾经靠板栗种植为主业的小村庄已经出现新农村的富裕和祥和。 我都瞅不出来了， 了这个道不没就顺着道。 如今的淮北镇新丰村已经拆成了一片平地，到处覆盖着绿色的扇布， 这片区域将用作怀柔科学城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回忆曾经家园模样的同时，也憧憬着怀柔的新变化。 挺支持这事儿的，因为国家发展太快了，自己有亲身的体会。 新丰村早在1978年就经历过一次搬迁，当时是从北部山区多发泥石流的区域搬迁来的，如今又为了科学城的建设再次搬迁。不过村民朱春洲说， 我24岁搬过一次，64岁又搬迁一次，想都没想到能到现在这生活水平。住的条件来说都改善了，自己取暖现在不用了， 也该领退休金了是吧？ 对对对，也看溜溜弯，幸福的晚年了。 这次主题活动，怀柔区选择了改革开放以来区里先进典型以及重点发展的产业作为参观内容，设计了8条参观线路，涵盖了怀柔科学城、中国影都、国际会都三大板块，共计36个点位。据活动负责人介绍，目前参观车辆已经预约到了11月份。 怎么样听众朋友，听我们这么一盘点，这周末呀可以去逛的好地方还挺多，所以啊您好好设计设计未来的这几个周末，趁着秋高气爽，带着全家呢四处逛逛也是不错的选择。那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我们出发吧第二时段开始又要带您出去旅游了。今天的旅游目的地的关键词应该是用硬朗两个字就可以代表，在我们旅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随时加入，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珊，答题有惊喜哦。我是苗珊，稍后见喽。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伦敦玛丽莲买了件旗袍送妈妈，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的舌头学，评上巨鹿的变化， 平平仄仄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 过的河， 弟弟说 白白的鹅， 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哪鹅过河，还是 全世界来的我不高的呼吸背着电吉他，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评上去路的变化， 这这平平这这平，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有个小孩叫小兔，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一顿看见鹰抓兔，放下布喝下醋，上前去追鹰儿兔，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嘴说腿，嘴说嘴，嘴说腿爱耍嘴，腿说嘴爱耍嘴，后路嘴光弄腿不动嘴，不如不讲嘴和嘴，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嘴说腿？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赞赞新时代》，王平九作词，常石磊作曲，李易峰、景甜、江疏影演唱。 又是一个春天扑面而来，大地生机，青山绿水常态，

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此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奔耳边。 八七点六，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本市的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影响地面能见度。今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风力微弱，容易造成空气中污染物的聚集，影响空气质量，易感人群外出要注意采取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车主派对，有请易小宝登场。 10月车主大派对，尖叫福利派过瘾，居家旅行车生活百万惊喜等着你。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南四环马家楼桥到科峰桥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五环香泉桥到肖家河桥由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主持人苗山。现在我们来到今天节目的第20段旅行单元，今天带着我们出去旅游的领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旅游纪录片 Going 的总导演郭涛。郭队有请。 大家好，我是郭队。 郭队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了，上次分享的是瑞士之旅，带我们又吃奶酪又吃巧克力，这次咱们去哪儿呢？ 这次我们去趟俄罗斯，因为刚从世界杯回来。 哦，世界杯的时候你是在俄罗斯的哈？ 世界杯之前去的、 之前去了，然后呢在世界杯期间也看了几场比赛吗？ 没看，因为时间比较赶就回来了，但是也是在提前体验了一下当地的这个世界杯的一些热情吧。 合着您就是蹭了蹭世界杯的热度。 对对对，因为我去的时候世界杯那球场还没正式的开呢啊，所以是真的是蹭了点去了 啊。之前呢跟郭涛聊说我们今天去俄罗斯哪儿都有哪几个亮点，人家刷刷刷给我发了一堆，我这看上去嘿，这你看我是一个去过俄罗斯的人，但是这些项目怎么都没有体验过呢？除了吃。 那苗山你是怎么去的？ 我是坐飞机啊。 哦，那就不一样，我们是开车去的。 哦，你们是开车去的。 对， 您看从这个出门的交通方式上我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 啊。所以这一路的风景我看的比较多，不像飞机的话你应该是直接飞到莫斯科。 我是去乌鲁木齐转机 然后到莫斯科。 对 啊，我们是从满洲里走的，所以的话整个就是从东到西开了8000公里。 哇、 这一路见闻其实还是挺多的。 哇，听上去不光有目的地的风光，还有沿途的风景，所以我们迫不及待地展开今天的俄罗斯之旅。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哎呦，郭队，咱们这开车得从哪儿出发呀？ 开车我们这回是从东面的那个国门，是满洲里 啊 啊，也是挺好的一个城市，从那儿出发。 然后呢，行前得做点准备吧，比如说签证这个问题，因为咱们在横穿蒙古国，还有俄罗斯，是不是？不用经过蒙古啊？有没有姑娘对地理好的？ 可以穿蒙古，如果穿蒙古的话，我们就要从中国的西南出发， 嗯， 然后穿蒙古从上面，从那个车里亚宾斯克那个附近，然后入到俄罗斯境内。 哦，路线都不一样。 那个也是一条线路，对。然后如果你是不想穿蒙古的话，你就可以走满洲里。其实我当时定的第一条路线是穿蒙古的， 嗯， 但是因为签证的时间比较繁琐，又来不及了， 嗯， 所以我只能选择从满洲里出发。 哦， 对， 所以从满洲里出发，基本上就是不用过蒙古国，也不用办这个国家签证了。 对，就会比较简单，而一个是签证简单，第二的话就是从满洲里出发去俄罗斯的人特别多， 嗯， 无论是那个经商的和旅行的人都会很多，也比较成熟， 嗯， 像办一些车辆的手续那都有代办的， 嗯 啊，就会比较方便。 所以基本就在满洲里办这个边检手续，边检的出境入境手续。 对，他会提前要办一个车辆的 ATA 的一个证明， 嗯， 就证明你这个车是从中国的有手续的车出去， 嗯， 然后呢你在这个时间之内这个车要完整的回来， 嗯， 他会压一个押金，每个车大概是5万块钱一个押金， 哦， 所以的话，你如果车不回来，这钱就没了。 所以这基本上就是给您的爱车也办了一签证。 对，然后包括这台车在当地的一些保险，这个都要提前上好。 嗯， 所以的话，手续是比较复杂的，包括通关是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 嗯嗯，时间长吗？ 时间长 是吗？ 我们大概通关从这个入从出这个中国的满洲里， 嗯， 到那开始办手续，一直到正经开上了俄罗斯的道路，用了16个小时 啊，16个小时 啊。然后我们那个帮我们一块儿办这个出关这个领队，他告诉我这是我们目前这半年最快的一次。 那基本在车上还得睡一晚。 我们是凌晨3点去的，然后当天的下午快6点才出来，所以这一天你也没法睡，因为你一直要在那儿等着，他会要叫号啊，会检查车辆啊，牵着大狼狗，然后看车什么的，反正就是很，倒不复杂，但是 人多吧？ 人其实真的不多，但是效率特别差。就咱们这边其实效率还不错， 哦，但是到他们国家效率低。 对对对，他们效率低，再加上他是货车跟那个旅游的车是混在一起的， 嗯嗯， 啊，所以的话有很多带货的车就比较耽误时间。 嗯 嗯，当地是这样，当地有很多就是俄罗斯的这些破面包车，他们呢是空车来，然后买东西走。这一台车呢会比如说我这一台车带5个人来，每个你所有买的东西都是有指标的，比如说一个人能香烟啊，一个人能带2条，但又会拉5个人来，他这车里就能带5条烟，带10条烟回去。 嗯， 然后他这个台车里会装各种什么轮胎呀，什么吃的酒啊，他这些人是专门用来带货的人。 哦，就每个人的配额全部用上。 对，他会把这人当配额带过来啊，但是就很费时间。 怪不得，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想自驾去俄罗斯的话，首先这个手续一定得完备哈。 对。 准确无误， 而且得给通关至少留出1天的时间，你什么都干不了， 打出时间富裕。 嗯， 好，那我们现在经过满洲里出境之后，就正式踏入到俄罗斯的国土了。 没错，到了俄罗斯之后，因为这是我第二次去了。 嗯， 第一次去的话，我是直接飞到叶卡捷琳堡的， 嗯， 那算是大城市了。 嗯， 当时给我的感受还不错。这次呢，我是从满洲里入境嘛，然后算是一部分远东地区了。 嗯， 然后到了俄罗斯之后，发现真的是太破了。这8000公里我感觉前5000公里都非常非常破， 嗯， 特别萧条，路上人也不多，而且这个边上的建筑什么的感觉不如我们的4000-7000-8000城市什么的， 嗯嗯， 啊，然后感觉经济不好，路就更别提了，路是非常非常破的， 嗯， 因为一直在修路啊， 嗯， 所以的话我觉得无论对驾驶来讲，对车辆来讲都是一个小小的考验。 嗯， 嗯，我想欣赏一下沿途的风光，既然我曾经错过了那么多 啊， 沿途可以看到哪些美景啊？ 沿途其实离这个满洲里最近的就是贝加尔湖， 嗯， 大概开车也得开个，哎，得开挺长时间的。我是第二天晚上才到， 嗯， 到贝加尔湖。那实际上这一路的话呢，它沿途真的是没什么风景啊，但是它你能感受到这个俄罗斯的这种森林覆盖率极高， 嗯， 漫山遍野的，就是你眼中几乎除了路就是森林， 嗯， 而且感觉是取之不尽的，永远用完的这种树木。对， 自驾有个难度。有2个难度， 嗯， 一呢就是语言上的难度，路标路牌儿，还有就是一旦你在路边比如说停车休息或者吃饭， 交流，因为沿途肯定不可能都是大城市，有一些小村庄嘛。 对，语言我觉得对于自驾游来好，或者说自助游也好，在俄罗斯是最大的一个困难。 嗯， 因为当地真的是不说英语， 嗯， 再加上这些比较偏远的地儿，就更不可能。 俄语说的可能都不太好， 就更不就是完全找不到可以说英语的人。但还好，为什么呢？就是说，首先路比较简单， 嗯， 基本上你通往大城市的话就一条路， 嗯， 你不会开错，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你掌握一些技巧啊，包括你在吃饭的时候，比如你要去点餐，也没什么太大难度，因为没得可点， 没有那么多选项。 对，他在那边除了红菜汤，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一点就好了，还有一些面包片，然后就是吃那些包子， 嗯， 啊，包子也好点，我这回也学了一下。就是， 啊， 不是就你我学了一下当地人怎么说那包子吗？包子， 就是音译的。 对，就是这两个人发音是一样的。但我觉得像加油的话，可能还会需要有一个提示，因为就是当地加油，它不是说像我们加完再给钱嘛，它是要求你预估一个加油的量。你比如说你想加20升，你要预估一个量给他钱。 哦，怎么跟咱们似的加200块钱呢，是吧？那意思。 对，但是他就是他得先预估好了，要什么他不给你开那油箱嘛。 嗯 啊，而且那个里面那些什么大妈之类的真的是很轴啊，沟通起来稍微有点困难。 哦，所以加油是一个， 啊， 是一个小难点。 其实如果是几个好朋友一块儿去俄罗斯自驾游的话，我觉得还是组一个团，然后请个当地的能说俄语的一个领队或者导游， 嗯 啊，跟着我们车队一块走，这个是效率最高的， 嗯 啊，其实我们这一次也是这样干的， 嗯 啊，这样沟通起来会方便很多， 节省很多时间， 对对对，嗯，嗯， 好，那所以我们基本进入到俄罗斯这境内，咱们这是怎么玩法？是边走边玩啊，还是直接到咱们最终目的地就玩开？ 我们属于是边走边玩，但是因为通关的之前耽误了好几天的时间，所以我们不得不舍弃掉好多的景色跟景点吧，然后直奔一些我们这个计划好的一些主题。 嗯，我看到你们这趟主题里大部分都是男同学特别喜欢的，什么开坦克呀，开装甲车呀，还有这个打靶玩射击呀，够刺激的。 这一趟其实我们是以军事旅行为主， 啊， 因为说到军事游，很多国家都会玩嘛，比如美国也可以， 嗯， 对吧？但美国我觉得一个是比较受限制， 嗯， 就是其实美国已经很放得开了，你就玩什么枪都可以， 嗯， 但是你只有到了俄罗斯你才发现这个地儿真是战斗民族，就是只要你有钱，就是你想干什么都行。 这是真的什么都行， 干什么都行。而且在美国你说你有钱，和在俄罗斯你说你有钱的这个钱的 概念 不一样。这儿你说你有钱其实是很便宜的一个价格，可能是美国玩枪或者说射击打靶的就是几分之一的价钱啊，因为它无论是从子弹上也好啊，这些装备都非常非常便宜啊，包括它能玩到的这个枪械的种类也是非常多， 包括场地也比较正规，是不是？ 场地非常非常正规，而且场地很多都是像我们这回联络的，都是一些俄罗斯的这个算是军方的一些地儿，就不是 专业的， 它不是民间的， 嗯， 它是门口都是戒备森严的这样一个军方训练的地儿， 嗯， 所以的话给人的感觉就很酷。你到那之后，我感觉那个大气都不敢出。啊， 我就发现男同学就从小时候逛庙会开始，一直到长大。都怀揣着一颗 庙会就开始打靶套圈 是吧， 嗯，对，到这儿也是，嗯，而且在这儿的话就是能玩的东西多嘛， 真枪实弹。 你比如枪哈，就是除了我们能就是耳熟能详的这些名枪之外，俄罗斯还有很多历史枪，历史名枪， 嗯嗯， 啊，我像我们这回打了几个，一个叫什么大盘鸡， 嗯， 就是， 大盘鸡是什么？ 就是上面是一个圆盘的那个子弹匣， 嗯，吃的我知道 啊，对，吃的我也知道啊。 圆盘的子弹匣 啊，大盘鸡，这个是那个上甘岭的那个片子里，最后那个他守阵地那个战士拿的枪， 嗯嗯， 还有一个是那个雷锋用的枪， 嗯 啊， 扛在那个胸前的那个， 对，就是一模一样的枪啊，包括那个弹鼓什么都是一样的啊，包括还有一些就是。什么那个美国的一些，包括苏联的一些电影里面的出现那个狙击手的用的枪，这儿都会有。 你们合着去俄罗斯感受了一把真人 CS 是吧？ 其实，在俄罗斯真的有真人 CS， 他们叫真人吃鸡游戏， 嗯， 就是跟我们在国内玩的这些 手游一个效果。 不是，国内玩的不是有那种那个 BB 弹 啊，对，就 还有什么激光打靶。 对对对， 在俄罗斯不是，在俄罗斯是用真枪加上空炮弹。空炮弹你知道吗，苗山？ 就是空壳嘛。 空壳，但是打一枪的后坐力什么都是一样的， 就是手感是一样的，沉浸感也是一样的。 沉浸感完全就是跟真枪一样嘛，只不过是 里边不是 实弹，远距离是不会伤人的。他是把这种枪加上了激光啊，然后做成真人吃鸡游戏。那你想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因为你是在射击一支真枪啊，包括你没有命了之后，比如你被击中了，这个真枪也会被锁定啊。而且他真人吃鸡的游戏不是说给你扔一树林子里两个队开始玩，他会配合很多道具，比如装甲车啊、坦克啊，你从那上跳下来， 不同场景和主题， 对，包括一些那个爆炸物啊，他都会准备。所以的话到那儿我觉得真的挺酷的一件事儿啊。我们这回也是去了那之后开着车，然后给自己的这一趟行程拍了一个小电影，就感觉自己是在营救人质这样的之类的，就你可以自己去策划这些小电影，他们都会帮你拍。 哦，回来还能自己有一套自己的主题片。 对对对，所以这事儿我就觉得还真是挺好玩的啊，非常吸引人，这种军事主题。 我想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呢，尤其男同学来说，怀揣了一个真枪实弹的 CS 梦，如果在现实当中有机会有这种沉浸式体验的游戏体验的话， 对， 去俄罗斯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哈。 而且女孩也愿意玩，因为就是女孩你让她比如说开个装甲车，然后开几辆坦克，这是很酷的一个事儿。 哦，快给我们讲讲这个装甲车这事儿。 装甲车我们这回开的叫 BTR80， 是那个八轮的这种装甲车。里面非常的简陋啊，跟当年我学车学什么卡车之类差不多。也没有助力，但是其实里面跟汽车的结构是一样的。反正一般的，我觉得如果是女生，可能开起来比较困难，一是比较沉，二是手动挡。 是助力是吧？助力 没有助力， 没有助力， 任何助力都是没有的。但是如果对于能开手动挡汽车的人来讲，你开一圈这个，我觉得特别酷的一个事儿。 酷还是刺激？ 也非常刺激， 还是挑战？ 因为我们当时在开的时候，在这个装甲车行走的这个路线的两侧，装了很多那个埋了很多爆点，就是过去之后，他为了营造效果呢，然后就 炸起来是吧？ 就跟电影里一样，一按，然后嘣就炸了，整个泥土都溅在那个车里面，脑袋上全是，所以这种感觉就是特别的身临其境。 我现在感受到你们回去拿到的这片子应该是一枪战片啊！ 枪战片，其实我带了一会儿，我私下跟你分享一下。 好，我很期待的。 对，这个是开的装甲车，然后还开了坦克。 坦克 开的是 T70。 T70 是个什么样的那个？ 是稍微老实一点，但是现在也一直还在用的一个坦克。 我一直特别想知道，以前看电影里面啊，这个坦克里面就很热、很闷、很憋。其实坦克手很辛苦的。 坦克手其实它是分两个状态，在开坦克的时候， 一个方向一个上弹。 我仅以驾驶员为例啊，因为这回我只是体验了驾驶员的这个环节，就是它有一个行走状态，行走状态是脑袋露出来开的，所以的话就不会太热啊。然后如果是作战状态的话，就必须要钻到这个坦克的那个机舱里面开，然后视野基本上也没有视野，只有前面一个小条可以看嘛，所以非常的不好开。再加上坦克，开坦克跟开拖拉机差不多，它是没有方向盘的。但脚底下跟汽车是一样，也是挂档，然后抬离合。 那拐弯怎么办？ 拐弯是它有两个把手，然后你一边捏住了，它就往另一侧拐。 哦，使点劲是吧？ 就相当于它，比如说你要往右拐，就是把左边的锁带给锁住了，右面的履带再转，它就往左拐了。所以的话。你拐之前还得想清楚这个左右手怎么配合， 这基本跟滑雪一个原理。 哎，没错， 是不是？ 哎呀，我觉得会滑雪人也可以开坦克了， 是不是？我突然就觉得，哦，那真的是不好操作， 不好操作，而且 舱里面确实不舒服，是吧？比较憋屈。 这些我觉得这些军事用的东西没有任何舒适性可言，任何舒适性可言都没有。 但是难得的体验，所以 难得的体验，而且这个我们不仅体验了这个，我们还体验了三发这个坦克的空炮弹。 哦， 也是亲自开炮了三发，然后我们自己开那个车在坦克周围也一块儿，他是一边开炮，我们车一边在边上行走，一块儿走拍了一个视频嘛。但是那个后坐力，包括那个辐射，那个震动真的非常大。当时他一开炮的时候，我那第一时间我震了一下，之外 头嗡一下， 不仅头嗡一下，我那车玻璃风挡都裂了。 哦，是吗？ 直接就裂了一个口子。我想着，我天哪，这劲儿太大了，因为当时我那台车 在那个路上开的时候，因为俄罗斯路特别破嘛，全是那种烂石子， 嗯， 建了一个小口，但是没裂。然后这个在坦克边上，它开了一炮之后，我那个风挡瞬间在这咔啦就给裂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武器的威慑力真的是特别恐怖。 哦，嗯，哎呦，刚才就是这一个时段，我们整个就感受到了军事主题旅游的魅力。 对， 哈，所以我在这提一个问题吧，就是刚才郭队提到了他这趟旅行当中啊，有那么几项军事不同武器种类的体验。刚才提了很多种，不光有武器， 嗯， 还有，完了，我这个完全你不能让我提问，我太不专业了。 就是军用的一些车辆嘛。 行，反正无论是武器还是车辆，反正刚才郭队说他在这趟旅行当中体验了好几种，然后您就提出一种吧，就算您对，看看哪位朋友最快。希望您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渺小山"，珊瑚的山，找到我，给我留言，告诉我您认为对的这个答案，咱们看看哪位朋友最快。刚才郭队提到的这几种军事体验，您随便提出一种就算您对了。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个时段接着进行我们俄罗斯的军事主题旅游。郭队，咱们稍后一会儿接着聊哈。 好嘞。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像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北家无盼。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北加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北加湖畔。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来广营桥到京承主收费站出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尾沟收费站到北高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现在我们进入到节目的第三时段，再次有请今天我们的领队勾引的总导演郭涛。郭队欢迎。 大家好，我们继续啊， 继续我们的俄罗斯军事主题之旅。话说身为一个姑娘，怎么听到这个主题之后感觉浑身热血沸腾呢？ 真的是，这姑娘玩才是更酷的事儿。所以我觉得真是，你要是能找一个男生带着你一块儿玩，真特别棒， 特别刺激。 包括留一些照片什么的再发到朋友圈里，特别刺激， 特别酷。但是你刚才说了一点，特别的艰难，就是找一个男生一块玩这个事儿，比我自己去玩要难得多。 那找几个女生组团也是 好嘞。 也 刚才我们听到了，在这一趟旅行当中可以体验到这个开装甲车，开坦克，还可以这个开枪，挺刺激的。但是我在想啊，这个陆军、海军还没有体验，空军开飞机能不能开啊？ 开飞机不敢说，但是天上项目还是挺多的。 哦，真的。 对，然后随便介绍几个吧，因为这回我们时间关系就没参与，但是之前都有过一些了解。你比如说在那儿，反正你只要有钱啊，就是米格的那些战斗机啊， 战斗机也可以体验。 对，米格应该是29吧，还是多少？这是可以体验的。然后呢，我觉得这还不是最牛的，它还有那个1276的大的飞机。这个飞机呢，我觉得它的好玩的点在哪呢？它可以玩失重体验。 失重 大家都知道哈，就是人在空中飘起来了。 对， 它这个飞机呢，会把你送到很高的一个高空，然后反正我看介绍啊，是在一个时段之内做22次俯冲，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你可以失重22次的这样一个体验。 哦，这种体验我是其实在北欧做过一次 啊。是吗？ 也是一个直升飞机送上去，然后在飞机上体验，因为这个司机飞行员在根据不同的行程会调整，有的行程段就让你体验一下。但是北欧的那个没有22次那么多，一共可能3次左右。 你是在飞机里飘起来了吗？ 对，飘起来一下。 酷，但这是20多次，而且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好玩的地儿？因为它飞机比较大，所以的话，它你可以把自己的车开到飞机里。 哇，还可以开车进去？ 可以开车进去，然后车也可以飘起来。 啊，车也可以飘起来？ 对，它然后 会不会撞坏啊？ 应该是 包不包修啊？ 是当年是那个好像是麦凯伦车队吧，他把一台 F1 就放到那个飞机里面，然后就飘起来了。整个车队的维修人员加车手在那里拍了一张合影，我觉得这事儿还挺牛的，对。包括它还有一些空间站的一些训练宇航员的设备，也可以做体验。 哦，有这种失重的 体验 培训， 还有那种最大计值离心机的体验。但我觉得那个就不是一般人能玩了，这可能是一是超级军迷，二是身体素质本身得比较过硬的人。 要进行一个初步的体检， 肯定的，肯定的，对。这个毕竟是牵扯到生命安全的嘛。 但这些应该都要提前预约的吧？ 是的，我们这一趟所有的行程都是提前预约好的，否则的话，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完全面向于娱乐大众的一个场地的项目， 无论给你装子弹，还是配这些坦克车什么，这些都得每天要调配的哈。 对对，包括你去领用一些这种枪械啊，都是提前调配好的。对， 包括还有一些衣服吧，就是专门的服装。 衣服是这样，如果是你去简单的旅行的地儿，对衣服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 嗯， 像我们这回去的是一些训练营啊的基地里面，所以他要求所有人必须穿俄罗斯的数码迷彩。 那要强制在拍卖买吗？ 不需要，在网上就可以买得到 啊，某宝就行了。 某宝，而且你会发现某宝的发货地也是在满洲里发货的，基本上就都是从这边的买过去，然后你带好了这些装备，到哪儿穿上就可以了。 哦，它要求一定的规格是吧？ 对对对，而且这个色儿得跟人一样， 色儿跟 对你不能穿一个，比如穿一个美军的迷彩去人家那地儿 砸场子的， 对，砸场子就不太好了。而到那儿之后，安全措施做得也比较好。每个人都要穿很重的防弹衣， 嗯， 啊，因为你要去射击嘛， 嗯， 这可能跟我们平时比如在美国的靶场或者一些枪店玩就不太一样， 嗯，我其实之前听说有一些朋友是专程开启一趟军事旅行，就是去做这种军事体验的， 对对， 所以大概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些项目。 对， 比较从容的是几天的时间去体验比较好。 比较从容的，我觉得三四天， 嗯 啊，或者说至少三天吧， 嗯， 至少三天。你基本上这些军事体验的地儿就维系在几个城市周围。 在哪几个城市呢？ 我觉得可能车里亚宾斯克是会比较多的项目，在这 亚宾斯克， 在这项目会比较多，也比较方便。 嗯 啊，包括其他一些海参崴那边也会有一些，它会建不同的基地， 嗯， 啊。 这个地方会是我开车如果想去圣彼得堡的话沿途一定会必经的， 一定会必经， 哦， 啊，这儿离彼得堡还远着呢， 还远着咱们就刚开始开是吧。 车里亚宾斯克算是从这个我们整个行程的中间的点了， 嗯 啊，也得开了5000公里才能到。 开了5000公里，咱们大概逗留个三四天，玩的差不多。 哎，对。 但是我还看你之前跟我说，你还开了个大卡车，军用卡车， 也是在这个附近，叫米亚斯 啊， 在车里亚宾斯克的边上。因为我就是挺迷这些车型的嘛， 嗯， 而且我也知道，就是在俄罗斯，其实它有很多经典车。当时我小时候，比如我爸那个单位的大院，那很多俄罗斯产的车嘛，对吧？包括拉达什么的， 嗯， 那会儿都是非常流行的，包括伏尔加，对吧？ 对， 其实这些车现在仍然活跃在俄罗斯的大街小巷上，尤其是在我们可以以车里亚宾斯克为一个点啊，它的东边这些车遍地都是， 嗯， 啊，基本上都是40-50年车龄的车一直在跑，而且车况还都巨好啊，就是当地对排放也没有什么要求嘛， 主要人。也没有强制报废， 对，所以我对俄罗斯的这些车还是有一点怀念跟向往的， 有情节， 对，所以我这次的话也除了军事的话，我安排了好多车辆的体验， 嗯 嗯，大卡车是我体验项目之一啊，大卡车是乌拉尔车辆厂产的。乌拉尔其实在国内的这些卡车车迷里也还是挺有地位的，因为是又耐操然后又皮实的一种专门产军卡的啊。当然实际上这个乌拉尔车辆厂除了军用的卡车，它是民用卡车也非常多，而且颜值都很还都挺高的啊。因为我本身以前是做汽车媒体的嘛，我参观过全世界很多很多的汽车厂，什么保时捷呀，什么法拉利呀，包括布加迪的厂子我都去过，啊，那个可以说是都是特别高端，然后特别智能的这些生产线， 嗯， 然后我到了这个乌拉尔车辆厂之后，就一下就惊呆了，感觉 大工厂， 对，但感觉到了。可能是电影里才会出现的那些镜头， 还是黑白电影， 黑白电影 是吧？ 对对对对，各种什么什么的雇佣兵之类的，然后就又黑又暗的那种厂房，然后做的这些东西，但其实他们也是慢慢在改变啊。他们现在所有工厂的那个整个流程化管理都是丰田的啊，你想一个俄罗斯企业专门用丰田的技术去管理他们的这些项目啊，所以他们的产品慢慢的也是能看得到是做的是越来越好了，但是活还是真的是糙， 嗯， 但就是结实啊，而且便宜。 对，你刚才说这个便宜这个关键词， 便宜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啊， 它6x6的大卡车， 6x6， 就是 4x4是一般就是切诺基的那个样，6x6就是大两圈呗。 不是 哦， 天哪，4x4是 是如此的贫乏， 哎呀， 认知是如此的苍白。 这个，哎呀，我得常来这个节目啊，是吧？ 你给我普及一下， 4x4就四个轮驱动嘛？ 啊，四轮驱动 啊，我并不是说切诺基是这样的，很多卡车也是如此啊。 然后六乘六的卡车呢，其实就 六个轮驱动， 那它的越野能力，包括它的这个脱困能力就非常强了。 哟，卡车六个轮都有驱动，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很多越野车四轮也未必是四轮驱动的，也是前驱或后驱驱动的。 不，四轮驱动它只不过分一些驱动方式，比如分时四驱跟全时四驱，然后它轮间有不同的这个动力分配的一个比例，不动就不要说嘛。 你说， 它那是六轮驱动的， 嗯， 然后还有8乘8，还有8轮驱动的，8乘8可能就个儿就很大了， 嗯， 然后6乘6的卡车呢，当地除了拉货，也可以做成那种特别高级的房车、校车，像远东地区很多这种乌拉尔的6乘6的卡车，你像在欧洲可能都是沃尔沃呀。像美国可能都是一些什么万国呀、这些品牌，那在俄罗斯基本上还是自己的这些品牌的卡车会比较多。 嗯， 六乘六的卡车便宜到什么程度啊？ 哎，我再想插一句外行的话，可能要笑我。这个是很轻便那种轻卡吗？ 重卡 啊，重卡呀。 对，是非常重的重卡， 哦、 你爬梯子上的那种。 哦， 六乘六的卡车，当地卖24万 卢布 人民币。 哦。 没那么便宜，24万人民币，这个价格我感觉就是，但凡对卡车有点知识的啊，就这价钱就跟白给似的。 嗯， 而且这个本身这个卡车虽然活糙，但是它的操控的能力还是特别好的。 皮实还是。 对，我们也是在那个乌拉尔车辆厂的专门给这个卡车测试这个越野性能的一个基地里面去试了一台车。 嗯， 而试这台车也很有意思，是这个乌拉尔车辆厂专门给中央军区军用飞机加油的加油车， 嗯， 就是刚改装完还没入册的车， 嗯， 哎，我们先拿来体验一下0公里的新车， 嗯， 啊，然后改装完了之后，那个这车就非常非常重了，但是什么涉水啊、爬坡啊，包括那种几十度的坡，都非常的坦然，然后一下就上去了，自己也开了几圈，觉得圆了一个卡车梦吧。其实我个人是没有卡车本的， 嗯， 但是在那个封闭环境里，有给钱了嘛，对吧？干什么都可以啊。 好开吗？ 不好开。 胳膊是不是细两圈？ 肯定的呀，但是就相对于那么大吨位的一个车来讲，这个车操控起来是很不错的。 嗯，方向感怎么样？ 应该谈不上什么方向感吧，就是卡车嘛，它毕竟不像我们日常大家开的轿车，什么指向很灵活呀，指哪打哪啊，反正就是还不错就好了嘛。 能装多少东西呢？ 它分不同的那个吨位跟量级了。像我开的这台车就装不了东西，它因为它整个后面全封死了，它是装， 哦， 装那个航空燃油的。 哦， 啊，所以那车非常沉。啊，哎，我觉得啊，说到车便宜，我还得再补充一个信息点。就刚才我说那遍地的老的那个拉达的轿车， 嗯， 那个描述你猜多少钱？当地买一台二手车的话， 你再描述一下这个车型，我设想一下。 那个车型大概是70年代左右的车吧， 嗯， 70年代左右的车，嗯，然后后驱，你开好了还能漂移， 还能漂移呢？ 啊， 不用改装就能漂移？ 小改吧、 嗯， 因为当地很多人玩这个车， 嗯， 还有当地一些小的赛道里专门有人玩这种拉达的一些改装的赛车， 嗯， 而且这个车很皮实啊，就是你想开了40多年了还在路上跑， 嗯， 车不大，大概跟我们现在的很紧凑的这种小的三厢车是差不多的， 嗯， 跟 mini 大小差不多。 其实 mini 是一个特别适合改装的，在是吧？改装圈里面特别喜欢改装这辆车， 嗯， 像底盘比较低。 嗯，哎，咱说哪车呢？ 拉达。行，咱们言归正传。刚才这个郭涛提到的这款70年代的改装款拉达，在当地卖多少钱呢？您知道吗？现在您快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山，找到我，告诉我您认为对的答案。您猜多少钱，就把钱数直接编辑发送过来，然后我看那个最快，然后又最接近我们正确答案的朋友，就可以获得我们出发吧特别礼物一份。开动脑筋，好好想想哦。 转着的 们一起寻找梦中的未来。 See you when I see you again。你说痴心的两个人总看着同一个方向，经过了这么久你一直在我身旁。 我说人生就像那旅程，谁知道转弯后的风光，雨后才有天晴，泪水后见阳光。 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老大，你猜有多少钱是吧？七几年的车，估计是不贵，10万块钱人民币。 10万块钱人民币， 贵了。 七几年的车， 可是它小改。 10万块钱，在国内都可以买台新车了。 两万， 这样讲，2万可以买10台。 啊，2000块钱一台。 2000块钱一台，而且随便买。 我想买10台。 2000块钱一台，对，而且改完之后，这个车方头方脑的，真的是颜值不错，颜值挺高的。 但是就是跟现在的车没法比，在于空调啊、座椅啊这些。 那估计就对，那就不要有什么妄想了。 对于玩车的人来说，哈。 对，所以我可能会计划在下一个行程当中，也没 买一辆， 也没准会买个4-5辆放在俄罗斯。如果大家有喜欢， 买四五辆 还不到10000块钱吧。 哎，你知道我突然想到，有的人啊，去欧洲旅游的时候，有时候拿空箱子去，甚至不拿箱子， 嗯， 因为回来买一个箱子装东西回来。你这可好，这5个人一块出去，开一辆车挤一挤，到那儿买辆车或买几辆， 真的没问题，因为他那好像对外国人买车。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对。 但是有一点啊，虽然人家没有强制报废，但是人家的驾驶员包括车辆的拥有者，他们对车况是有很十足的把握的，或者是定期进行保养，不能上路给别人和自己带来一些隐患和麻烦哈。 对，因为这些车吧，就是结构非常简单，所以坏了也非常好修，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在俄罗斯你别管人这个路怎么破啊，但是它的那个油还不错，而且天好，空气好，所以的话整个对车辆的这些损耗其实比国内可能要小。你像我们国内的一些车型，什么要求你5000公里或者7500要保养，我们在那儿的话，因为我们当时开着自己那车去嘛，开了5000多公里了，然后到 4S 店问需不需要保养，人一看你刚开5000，捣什么乱啊，对吧，给你擦车走了。